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八十四集，胡四又恨蓝河，又忌惮他喊兄弟，说不定等下就有两卡车的阴差过来，于是送上自己的祝福。 去死吧。 接着就见城隍塑像的肚子处裂开，一只尾巴也没有，耳朵破破烂烂的狐狸从中跳下来，从旁边窜出院墙直接跑，有点不像狐门的性格啊。难道上次伤太重不敢再打了？不过蓝河早有防备，捏着纸马跟上去，胡七十九也早就一跃窜上墙头了。英韶和瓜二真人慢一步，他们先去把渔夫那三人头上的香给拔了，瓜二真人吐了口水给他们糊住伤口。他们仨和生魂此时表情都是茫茫然的，英韶引着他们就懵懵地跟着走。可英韶一打开门就傻了，这外头竟是阴风惨惨，街道不见了，小区不见了，只剩下连绵的坟地。回头再看身后的院墙，城隍庙也不见了，同样是坟地。或者从一些只有草席裹身开始腐烂的尸体来说，应该叫乱葬岗。蓝河与胡七十九也在外头，他们早一步出来，胡七十九磨着后牙， 幻想，我闻得到，他就在此处。 要临时变换这样大的幻境，也必须身在此处掌控了。胡七十九的目光四处扫，试图分辨哪块石头、哪棵树，甚至是哪只蚂蚁才是胡四。正像是胡七十九描述过的场景，天上飘过雪白的纸钱，若有似无的女子哭声不知从哪里传来，幽咽凄惨。这场景太过真实，让所有生物心底发毛。要识破胡四的幻象何其难，英韶有金藏骨也心底发凉了，可是越怕只会觉得场景越真实。别说英韶，就是瓜二真人夫妇也不由自主产生了恐惧。即便心底知道是胡四作祟，却怎么也逃脱不了这种恐吓。非但被胡四影响心智，还要担心他随时可能冒出来攻击，一颗心都要提到了喉咙口，精神绷得像一根紧紧的弦。胡四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， 怎么样，你怕这个事吗？要不是你看见我的肉香都撇开脸，我还真猜不到。 胡四恨死蓝河了，在大波阴差赶来之前，他非要弄死蓝河不可，先让他也尝尝被包围的滋味。蓝河发毛，他确实有点，但是面上当然不能显露出来，甚至疑惑地左右看了看，仿佛在问，你们谁怕鬼？胡七十九无语，瓜二真人半点没怀疑，没人承认，他还以为胡四吓的是在场的人族，毕竟英韶有金蚕骨。作为黄鼠狼，瓜二真人头盖骨都随便顶，怎么会怕这么多鬼魂？现在受影响是因为胡四虽然针对蓝河，但他的幻术造诣高，让同样以迷惑幻觉擅长的黄门现在也极为胆寒。影响瓜二的不是鬼魂，是恐惧本身。蓝河低头迅速烧化了胡大姑娘的指甲，可这幻象胡四全力所化，指甲只有胡大姑娘部分力量，所以蓝河清醒许多，胆子也大了一点，但再看去仍是看到茫茫鬼魂开始乱葬岗四面八方站起来，不知几千几万朝着他们徐徐而来。这些鬼魂有的还保持着生前的死状，重重叠叠，蓝河无论看哪个方向都逃不开他们恶心恐怖的面容。胡大姑娘之力让蓝河隐隐察觉胡四大概在什么方位罢了，可也是大概，他觉得倘若这些幻象一拥而上，怎么能分清哪个到底是真，哪个到底是假，哪个才是胡四呢？ 这一刻，蓝河很想送福坛。如果说鹰勺的幻觉抵抗力是三级，那送福坛就已经是满级了，百分百破幻觉，还自带个护甲。上次送福坛虽然被胡四掳走过，但后来他就告诉蓝河再也不会出问题了。可惜了，之前不知道胡四就在这儿。 不要怕，想想这地儿现在其实很值钱，他真实的样子只有房价吓人。 蓝河给自己鼓劲儿，深深吸了口气，又差点吐了。幻象太真实，他只觉得自己吸进去的都是腐尸的臭气。胡七十九无语。 哎，别说，确实有被安慰到。 蓝河把手里的纸马都丢了出去，化作高头骏马，在他面前围成圈。他捏着鼻子，既是鼓励同伴，也是鼓励自己。 不准怕，鬼差、古尸、狐仙、黄仙，通通都不配怕鬼。 此时此刻，像是胡四故意的。那三个插着肉香的人醒过神来，看清周围的一切，立刻发出了崩溃的尖叫声。穿着校服的女孩生魂也从懵懂中清醒过来，一看几十米之外，当头就是一个穿肠肚烂的鬼魂，吓得暴哭起来。肉香三人组转头一看，看他只觉得也是个鬼，于是崩溃的声音更上一级，边哭还边往旁边爬，离他远点。女孩已经没法说话了，气氛瞬间更加紧张。蓝河说道： 哎，行了，别哭了。 胡七十九也大叫，他刚被蓝河的胡言乱语鼓励到一点。 你们安静一点。 三人和生魂看到个鬼差和会说话的狐狸，当然没能安静，只觉得自己立马要死了，四个人一起放肆痛哭。蓝河无语，人哭之声与鬼哭之声交织在一起，无形中更打压了大家的士气，而这大概也正是胡四想要的。关二真人一掐自己的大腿，遏制住恐惧的颤抖，对捂着头顶伤口又痛又极度害怕的渔父道： 于正清，你认不认得我？我是你家的家仙关二真人。 渔父用力点头，往关二这边爬，脚下磕到什么，一看居然是个骷髅头，差点心脏停跳。这时关二又道： 哎呀，你安静点坐着，闭眼什么都不要理，本仙保证要死你也一定是最后一个。 渔父无语，老头年纪大了，实在受不了这刺激，终于晕死过去了。剩下那俩男子和女孩的生魂都惨叫连连，想跟老头一起晕，晕不了，想逃，四面八方都是鬼魂，即使闭上眼好像也能感觉到，眼睁睁看着他们潮水一般涌来，感觉下一秒就要被恶鬼骑脸了。鹰勺从未遇过这样的场面，他也无法安慰那几个人，在哭声中喃喃道： 怎么办呀？ 蓝河从背包里又抓了一把纸，分析道：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恐惧，胡四外强中干，而且最次守的老白支援就行了，我们能做到。 胡七十九也贴着蓝河的腿俯低身体，从喉间发出低吼。不错，胡四看似不疾不徐，驱使幻象压向前制造阴影，实际上他才是最想快速结束的那一个，所以他们才不能慌，至少拖住胡四。瓜二让鹰勺把朝真图的粉本展开，盖在了晕倒的渔夫身上，看着上头画的活灵活现的神仙，他竟然仍觉得焦虑，磨了磨爪子。 哎呀，怎么才能不恐惧？ 右方刺耳的喇叭声突兀地响起，众人看去，一辆黑色的车平稳地驶入大家的视野，在乱葬岗显得格格不入。宋福坛熟视无睹地从鬼群中驾驶了过来，透过车窗隐约能看到念珠散发着淡淡的金芒，只是一点微芒，但在乱葬岗格外醒目。他拎着一袋刺猬下车，步履和表情一样淡定。蓝河松了口气，语气 突然嚣张了不少。哼，行了，我外挂到了。 白武听到这边有动静，所以我们来看看。 宋夫谈道，虽然离了一条街，但白武到底是仙家，还是蓝河宫的仙家，不但听到了神像砸地的声音，更是心中隐隐觉得不妙，这才鼓起勇气告诉宋福潭，叫他过来。当然，在发觉现场人鬼数量过多后，白武又再次人事不省了，继续死在塑料袋里。 来来来，躲到后面来。啊不，立正，立正！ 南河召唤大家躲在宋福潭身后，纸马踢踏着护住后方。他能感觉到胡四的大致方位，就搭着宋福潭的肩膀变了个方向，让他挡在前面。胡四不知所措， 这是什么？老鹰捉小鸡吗？ 宋福潭无语，还真是把他当盾牌用了。不过蓝河的手一直搭在他肩上，如果说他是盾牌，那蓝河是利剑，这样也很般配。宋福潭走了一下神，就听到蓝河挑衅道， 胡老四来呀。 他觉得胡四喊起来不够有韵律，还擅自给胡四加了个老字。因为宋福潭在，蓝河不担心被胡四的幻象所惑，一下语气都嚣张很多，目标也从刚才的撑到支援就行变成了拿下胡老四。蓝河的脸从宋福潭肩膀上露出一半，眼中的得意非常明显，故意引出胡四来。宋福潭配合地把念珠都拉到了衣服外，念道， 千金若无心于我，罪夫如幻岂一面。 他念佛偈的声音并不大，却宛如清晨唤醒寺庙的弹板声，响在众人耳边，入得心中，只觉得畏惧之情都消去不少。修为高低与心智没有绝对的关系，有时候心境也会被很细微的东西影响。虽然宋福潭也没把佛珠都给他们佩戴，幻象仍存在，但是这一下看着宋福潭若无其事，身上传来平静的气息，恐惧也无法过多影响到他们了。连剩下那俩插肉香的都不哭了，开始捂住眼，试图对这些视而不见。胡四果然按捺不住，身形从鬼群中慢慢显现了。他仍穿着黑袍，兜帽遮住半张脸，看着蓝河躲在宋福潭后头挑衅，憎恶地磨了磨牙。 你高兴的也太早了吧，病身红莲啊。 上一次他差一点就得手了，如果当时真的吞了红莲，那么别说是偷据城隍之位，便是得到也无不可。蓝河说道， 你出来了，我还能不高兴吗？ 胡四站出来，就说明他也知道幻境不能致死了。胡四看着宋福潭，带着恶意道， 怎么，你是想索性今日一死好完成心愿？ 胡四小脑筋转动起来了，他能动摇宋福潭一次，为何不能动摇第二次？ 就算那无常就在，也未尝不能从另一个角度试试。 什么心愿？蓝河忽然觉得有点不对，胡四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蓝河知道宋福潭心智坚定，毫无畏惧，所以念珠能保他安然无恙，二者相辅相成。但胡四的话却隐隐有种他知道宋福潭弱点的意思，要真是如此，宋福潭也并不安全。蓝河一下从宋福潭身后走出来了，谨慎地半挡在他身前。 说什么呢你？ 没事。胡四看着蓝河的神情，显然不知内情，所以可能还是单相思。他暗笑一声，说道， 这怎么叫没事儿呢？我的意思便是，他若不死，岂非终生与你人鬼殊途？你知道他多困扰呀。这就是病身红莲心上唯一的缝隙。 他说罢就去看宋福潭，果然神色有些不自然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